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周三的板块又请到了两位嘉宾。今天呢，我们不单单可以在周三的板块跟大家固定的来聊一聊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卧室这个空间，走出卧室整个家啊，你是不是都想焕然一新了一下呢？因为今天也是24节气的春分，哎呀，感觉万物要复苏一下了。今天来帮我们复苏我们的新家的两位，一位呢，我们欢迎一下来自24快装总公司经理古乐，欢迎古总。 听众朋友好、 古总好像感觉是特地清了一下嗓子，是吧？ 对， 这很认真的打了一个招呼。 嗯，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来自于24快装的北京的客户王飞跃，欢迎王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今天我们还在微博上面给大家放出来了一些图片，可以先看看图，感受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在24节气这样一个萌发的节气当中跟大家说旧房翻新这个话题，真的会让你的家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有春意盎然的感觉吧？ 对， 哎，真的是很新鲜啊！好了，拥有一个新的家。也只需要24小时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会用一整期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提醒大家，我们每周五都会送出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500元的现金红包。想要获得现金红包的方法很简单，必须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我们的微博直播帖下方，也就是我标明了周几啊，这个直播帖下方来留言相关内容，就有机会在周五的时候抽取这个大奖。当然了，除了我们每周送出的这个500元现金奖励之外呢，今天我们24快装的古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福利。 对， 刚才我在电梯里还跟他说，我说你确定我要把这些福利都念完吗？那可能上半段节目就结束了。真的实在太多了，我说一部分，然后古总再补充一部分，好不好？ 好， 首先大家记住这样一个电话，不管是在开车还是上班的时候，可以先记住这个电话，然后待会儿啊，趁这个热线不太热的时候，不太忙的时候来打一下。但是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400-600-6624。400-600-6624，先记住一下这个电话。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电话相关的，接下来一系列要送给大家的由24快装提供的福利。今天呢，所有拨打这个电话的听众，都可以啊，第一重礼是获得一盒6枚的鸡蛋。哎呀，这个、 而且是土鸡蛋，是。 啊， 就是散养的， 就原生态绿色的那种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散养鸡的，6枚一盒啊，只要打刚才那个电话就可以了。记住没有？啊，没有记住，待会儿再说吧。前10位啊，今天在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把电话报出去了，可能已经有朋友开始在打了。那么前10位，我们会有客服耐心的记录大家的信息啊，给你发送这个验证码。前10位的听众呢，都会获得，听清楚了，是价值2980元的金狮宇的空气净化器一台。 对。 啊，其实今天的天气就很适合使用这个。 对。 前10位啊，能不能马上给我们送？今天就想用上。好，还有是关于本周六和周日2天的。因为大家知道到了周末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企业都会做一些活动，那我们也会有由24快装为大家提供的周六周日2天的活动，就是前3位到店的客户，我们会送红酒一瓶。 对对。 哦，听起来 前五位吧，前五位，再加两个。 怎么了？我没有质疑你啊，怎么突然就想增加人数？听起来古总应该经常听我们节目，非常知道我们乐享生活的主题啊。 对， 就是送的奖品也都是跟生活非常相关的。你看鸡蛋，啊，回去要给小朋友补充营养啊。 古总今天心情好。 对，甘老师，我也看出来了，就是心情非常的好。刚才是本来是周六周日只有前三位的，现在瞬间就升到前五位，那就一下多了四瓶出来了，两天。啊，那其实两天也会有十位听众到店的听众会获得我们的红酒一瓶。当然了，今天打电话拨打400-606-6624的 400-600。 哦，是吧，不好意思，我心情也跟着古总的心情去放飞了。400-600-6624啊，大家再记录一遍，400-600-6624这个电话，今天在我们直播时段前十位啊，只有十个名额，这个我估计古总不会因为心情好再增加名额了，因为送出的是价值2980元的空气净化器一台，前十位听众，好啦，400-600-6624，说完了多重福利之后呢？古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如果是咱们的客户呢确实有这个旧房翻新的需求，那么选择了二次快装呢，可能我们在这个装修的这一系列的减免活动吧，比如说在我们的门店呢，如果你交纳200元的定金，那么在整个我们装修的时候是可以抵1000元的工程款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在三月份呢我们有整个这个一个质量的这样一个监督的这么一个总公司的这样一个活动吧。那么在这个总公司的活动中，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月只装修30户啊，这30户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年的所有的这个金牌工长，也就是零客诉的这样的施工工组，他来给我们在三月份装修只有这30户。那这样的话这30户呢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个王先生啊，也是说在我们这个实际上是在三月上半旬已经装完了啊，我们在三月 因为24小时嘛， 对，已经装完了。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也是说我们这样一个监督活动，就更希望大家能参与进来，更希望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去感受到二次快装的这个速度以及质量啊，还是说更多的是拿质量说话吧。然后所以说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希望成为这样的样板间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成为这个就是会再减免500元。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最后就是拼运气了，那么运气就是说只要你成交之后呢，我们会有一整面的红包墙，你可以随便摘，这里边呢基本上都是现金，最高的时候是有8888元。 哎呀，一听到红包，你们怎么就来8888啊？显得好像我们每周五送的500很少一样。哎，但是我跟你说，他那个呀也不容易啊，不容易获得， 对， 也不容易啊。像我这个500的多容易，我们每周五都是节目组自己送出的。好，刚才是不是大家听得有点晕？因为活动关于可以你报名成功了，你真的预约装修了之后的一系列的， 对 啊，比方说200的定金变1000啊， 对 啊，怎么着你就啊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实惠啊？又上了红包墙了呀？ 对对对， 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其实今天400-600-6624这个电话呢不单是可以获得我刚才前面说到的零门槛的这样一些奖品之外，后续的你如果真的有装修的需求，刚才古总说到那一系列的你没记住没有关系，你就说我今天听了876了，反正你们老大说了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你要说没有他说的长的话，你肯定就是骗我的。 对， 啊，对，大家掐一下表啊，大概就是这么多的福利，也可以继续的拨打400-600-6624这个电话去咨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得到鸡蛋一盒6枚啊，土鸡蛋。还有呢，要提示大家的是，今天前十位的朋友，我估计可能到现在，10:14的样子，我不太清楚啊，前十位是不是都已经被抢光了？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下，前十位呢会拨打400-600-6624这个电话，可以获得2980啊，价值2980元的一个净化器一台。知足知足在说，今天是又推荐了一个品牌吗？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装修那些事儿，还有比较有选择。啊，说我们节目考虑的好周到呀，要给我们点赞。对啊，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周到的节目。小时候文字在说，看完图片以后觉得真是焕然一新，看起来很养眼。 对。 啊，现在呢，真的窝窝说春天到了，好想把家翻新一下，但是没有勇气。 觉得太麻烦了。他说现在好像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对， 古总什么都没有说你就打算重新考虑了是吗？你看看来奖品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蔚蓝海洋在江湖说，24小时如果只装屋里的一角的话，我觉得工期是刚刚好的。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24快装呢，不单纯的是一个这种普通的装修公司啊，普通的旧房翻新公司，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只做旧房的，只做旧房翻新。那么在整个工艺和我们的施工流程中是有完全和其他公司完全不一样的，包括选择的材料是有整个的创新的。 哎，待会儿我们要详细的说一说这个部分了，因为大家在质疑说24小时嘛， 对， 那到底是装了多少？ 对 啊，你们给我们看了八图，那是四个空间啊，不同的四个空间里面焕然一新的图片。那24小时的工期指的是我们这八张图片都可以完成了吗？还有朋友说，哇，送红酒不错哟，但是即便我没有定装修，打电话也是送净化器和鸡蛋的吗？ 对， 你理解的非常准确，好不好？对，是只要打电话就送啊，400-600-6624，理解的没有错。还有人在问，那是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一共要工作几天呢？休息日的时候是在不扰民的情况下偷偷在屋里装吗？ 对，我们 偷偷在屋里 基本上只要不涉及到拆除的这种项目的话，基本上都是无声的。完全不会影响咱们左右的邻居。 还有人在夸我们古总啊，说啊，就是又有鸡蛋又有红酒，还有加湿器，什么加湿器？听错了，空气净化器，好不好？加湿器我买过，才几百块钱。空气净化器的价值会更高一些啊，将近3000元的空气净化器，很有诚意啊。说24快装是去年7月开业的，开业的这一个时间段里面，想问一下古总啊，怎么样和已经开业比较久的公司去竞争哦，他在谈优势啊，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怎么样才能让客户非常放心的选择像你们这样的新公司。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优势在哪儿，怎么样放心选择啊。其实我们今天王先生也有很多话要讲，因为他是我们北京的客户。 对，他是真真正正体验过的。 我刚开始一听我就感觉那个古总的今天活动这么多，我后悔我装的有点早了。 对啊，鸡蛋也没拿着，红酒也没拿着。 对啊，而且空气净化器，我最关心的就是空气净化器啊，2900多块钱的，怎么没有呢？ 就是3000块钱就差20。 对，所以我今天给那个古总有个不情之请，咱下节目以后啊，你得给我补一台，否则的话我给你有负面的宣传。我得实话实说。 你们俩私下打好不好？哎，那先尽量的在节目当中给他个正面宣传啊，您毕竟也是受惠的一方嘛。 对，我实话实说， 24小时，给您的家装的满意吗？ 整体是非常满意的，当然也有瑕疵的地方。为什么今天来呢？也就是我自己啊，因为我在外边工作嘛，父母年龄大了，要加装这一块儿。但是一直拖了好两年了，一直下不了这决心。下不了决心就主要就是搬家这一块儿，我怎么的，是吧？把那个老人在租过房子，还是住到哪儿？在搬家这一块儿是很大的这个，就是最头疼的一块儿。这个时候就听到了这个24快装，人家的介绍，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广告，啊，就能介绍说不用搬家，这是打24快装打动我的最大的我的痛点嘛，就是不用搬家，不用搬家，所以说我就那个选择了24快装。它一个就是在这个工人那个方面啊，整体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穿着工服啦，包括那个开门的声音都非常谨慎的，生怕影响到左邻右舍，这一点我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但是它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在装修中一个小的插曲啊，我一进门，那个有一个装修师傅啊在抽烟，因为我本身不抽烟嘛，这也是我跟那古董提出的意见啊，也是给他曝光的地方，因为啊我自己不抽烟，那个工人抽烟我非常反感，这是我。当面啊，我就那个批评了他，我说你这个不对啊，你们这么大公司，而且形象那么好，我说你在那个客户家里边抽烟，我这是我比较反感的地方。 不能忍的。 哎，对，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他干的活还是比较认可的，非常细腻，非常细致，哪儿都做卫生做得也非常好，啊，那个材料用的也是，就材料是公司的事儿，我现在说的就主要我自己的感受，就很多这个细节。是能打动我的。 有一说一啊，好就是好。 对， 不好的细节也今天当着古总的面，当着我们876听众的面。 对，他那装修 也得说出来。 对，工期还是确实是按他的工期完成的。按照工期完成的，当然了，这工人也比较拼的啊，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可能很多的时候 真的是如果没有出声音的情况下，不影响邻里的情况下，还是会加班加点的在屋里边帮客户尽量的完成。 对 对对，而且 毕竟有时间嘛， 做的人很多，就是说他可能别的，比如我们别的传统的装修，可能说三个人、五个人啊，或者两个人，他可能涉及到哪个工种哪个人去，但我们呢，基本上就是全工种的同时在上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一般来说，你们24个小时之内在装修的话，三个工作日，我们这么理解它， 三个工作日 大概有多少工人同时在这个屋里干活？ 大概应该是6到7个吧，6到7个，然后可能还会有轮换的。可能有一些是在后续要做的东西，可能他就先不来了，但是有轮换的，可能总人次应该在11个人左右，11个人 来服务一个业主， 对对对， 相当于是这样。 对对对。 还有一点我要问一下王先生啊，这个古总不要说话啊，我们要听客户的很真实的意见反馈。就是我们也知道二四快装的有一个理念是，因为它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也不用搬家， 对， 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边。您是给父母装的，还是说给自己的家里？ 给父母，父母。 给父母。 对。 因为老人啊，他有时候他不像我们，就出去溜达一下，逛个街什么的。老人多数时间是在家里的， 对对对对。 那这6、7个人在家干活啊，多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就您现在听到父母的反馈，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大概他们和工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3天里边 是这么着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人入场以后的，我的父母啊，他就那个去公园溜达了，也不用在现场看。确实是有跟那个公司有正规的合同，我们也是很放心的，就把这个，对，这么说嘛，我们那个刚。就是工人一进驻，我们那个老人啊，父母就出去公园溜达了，到那个像 身体了 啊，对对对对，也不用在这一直盯着现场，去我盯着他干或者怎么，就像那个，因为他动静不大嘛，动静不大，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这个左邻右舍的这个反馈或者反应，是这么着的。 哦，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隔壁也没有投诉呀什么的，说你们家在干嘛呢？拆房子呢？ 而且他们那个就比较合理，哪个工人哪一波的工人，比如刷墙的，还是弄墙的，还是弄地的，他们同时入住，都在干自己的工作，而且有条不紊，这一点是我也应该表扬的啊，也是古总在这个工作上流程的比较安排的比较 细致， 比较细致，比较协调，比较和谐，用现在当今的话，比较和谐的。 统筹安排的非常好， 对， 统筹时间，统筹工期， 对， 统筹我们各个工种之间的这个干活。但是中午的话也涉及到一个老人要回家呀，吃饭啊，休息啊。 是这么着的啊，基本上装的时候那3、4天吧，3天，我那个老人就是溜达完了，就在饭店吃饭，就没有回家吃饭，因为毕竟你再回去再开灶，因为它涉及到厨房嘛。 对，厨房也要翻新。 对对，换句话说，上厕所也不能去。家里边厕所也在弄嘛，是吧？ 那晚上呢？ 晚上是没问题， 晚上是可以用。 对对对对对， 就是 我们是晚上也没在家住，这是实话。我们那等于是4天嘛， 就等你4天。 对对对，4天我就把这时间给你了，这4天给你了。晚上我把老人接到我们家住的。 哦，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实际上是中午其实是就是说不影响我们做饭，晚上也不影响我们休息，但是可能王先生这块就是说。父母可能年龄稍微大一些啊，就是说，还是就是街道这边会更好嘛， 安静啊， 安静， 然后生活规律也没有完全的打乱。 对, 对, 对，实际上，就是24快装呢，它我们在考虑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人员这样，它是有一个特殊的考虑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无论是哪一个客户啊去谁家，那么我们所有的施工人员全部都是要进行身份报备的，啊，因为。毕竟是做旧房，可能家里边有一些贵重物品啊，当然我们是要求咱们的客户是要全部收好的啊，但是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考虑这个客户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人是我们自己自主工人培训完了之后持证上岗，并且是无论他去谁家都是有完整的工人报备信息啊，他的身份证信息，他的等等一切的信息啊，都是在报备的要。 哎，这个大家可以免去掉一些顾虑。 对， 放心的把家交给你们。 对对， 甭管3天4天吧。 对， 放心的交给。孙玉新大人说，今天力度很大呀，在装修凌乱的市场行业领域，选择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一整期，包括我们的王飞跃先生今天现身说法啊，就是他自己体会过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真实的感受。 哎，来给大家一个很确切的回复 啊，不是我们总是在说啊，古总肯定说自己特别好， 一个参考吧，一个参考，我自己的感受一个参考。 嗯，好，我的个别词语用的不当，你们就不要抓我的小错误啊，就是看你们留言我还看不过来呢。好了，北京户口北漂说赶紧的，现在打电话还有鸡蛋送呢。嗯，对，可乐妞在说24块砖可以一次性的我们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所以也不用搬家就可以直接住进一个温馨环保的家了吗？ 对，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不光是不需要搬家，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是我们会在整个装修完之后，不光是说给您装修完，然后那么所有的全屋的保洁，甚至连玻璃我们都会就是彻底让家焕然一新嘛。 嗯啊，还有人说对，说的特别对，老人就是怕挪窝，真的是折腾不动了。 嗯， 哎，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的贴心的给各位子女们啊一个贴心的方法啊，400-600-6624啊，不管是怎么样，是想要获得我们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可以得到鸡蛋的奖励，还是说可以你争取到前十位打进电话可以获得价值2980元的空气净化器，或者是就是想替父母去看一看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周六周日呢，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前五位啊，差点说成前三位，前五位的去现场，周六周日去现场的听众啊，记住了，是要到店的听众呢，是可以获得红酒一瓶的。嗯，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回答一下-3000摄氏度的问题。他说，礼品我不是特别在意，我关心一个问题：墙体在上漆的时候会不会有甲醛一类的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听着速度很惊人，装修之后会有遗留问题吗？会不会二次上门装修？ 嗯，是这样，刚才我也说到，就24块砖呢，它之所以有这样的速度，肯定是在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环节有一定的创新，尤其是在我们墙面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重头戏啊。我们的墙面呢，就是说不采用这个原来传统这种乳胶漆，完全没有，就是全部都是24块砖自主研发的啊，是我们完全根据旧房的这种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墙面的旧房问题，自主研发的这种水性的硅藻泥，也就是说， 好，等一下，我要打断我们古总啊，这个水性硅藻泥，大家如果好奇啊，包括说你们后续又提了好多好多的，就这11个人怎么分工啊？大家也现在提了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只能留到下半时段了。记住了，我们半点报时之后，节目就马上会开始，中间没有再有广告了，稍后见。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啊，唯一能让我生活，啊，唯一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边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竞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啊！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跟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一岁的时候你在干嘛？ 一岁吃奶学步， 真 low。 你说点不 low 的我听听。 一周岁庆生狂欢一整月，实木再升级新品不加价，全场一价含999每平米，省到乐翻天。 这谁呀？ 全包圆儿，店庆狂欢月超级惊喜，嗨翻全场，名额不多了。 这一岁生日 party 够热闹。 4006068866凑热闹，占便宜去啊！ 4006068866，厉害了我的全包圆儿。 详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啊！刚才有听众给我留言说，今天为什么感觉语速有点快？因为内容太多了，我特别想把很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然后呢，又因为我们二四快装的古总带来的奖品啊，福利又太多了。就像我们刚才的节目的片花里面说到的，每周的这个听众专享福利真的是送不停的感觉。所以今天可能大家感觉我的语速有点快，我报电话的时候尽量慢一点，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二四快装总公司经理古乐古总，还有一位是我们二四快装的北京的客户王飞跃王先生。我们会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春天，让我们的家在24小时之内就焕然一新呢？今天大家拨打4006066，来，捋一下舌头啊，再说一遍，重说一遍，4006066624，你说六太多了，老把后面的挪到前面来了，4006066624，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正确的啊，再说一遍，刚才那个也是正确的，4006066624这个电话。几重福利，第一重呢是只要打进电话只要是我们的听众就可以获得一盒6枚鸡蛋土鸡蛋。同时呢，只要是前10位今天拨打进4006066624的听众，会获得价值2980元的金诗雨的空气净化器一台。记住了，是空气净化器，非常实用。还要提示大家，周六周日如果你去到店里面到店，你是前5位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帮你统计，就会得到红酒一瓶。只要是到店的客户到店的听众都会获得。当然了，古总在上半段也说了，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现场关于预定的。 对。 比方说定金可以翻5倍啊，这之类的活动，因为太多了，在这儿呢，我的语速也 cover 不了这件事情了。大家可以继续的拨打4006006624这个电话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完全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大家一系列的，刚才说到这期的事儿。 对。 说你工期这么短，能不能保证第一又环保呀，能干得了吗？第三点是还会不会上门二次维修这个问题。 对，我先从这个墙面上说起吧，就是说还是接着上半段咱们说，就是说二次快装所用的墙面的并非是乳胶漆，而是二次快装有自己的专利的自主研发的水性的硅藻泥，它和我们更多遇到的这种干粉性硅藻泥，就大家可能一说硅藻泥都是干粉式的，二次中完全是水性的，就是它是开桶就直接可以喷的，那么这样的水性硅藻泥是我们 专门针对旧房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那么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展开一点点说吧，就是说墙面上比如说开裂了、空鼓了或发霉了或者等等，实际上对于传统的装修来说，应该把它这个墙面全部铲掉的，铲到水泥层，然后我们再重新拼腻子，再重新找平，这个是一定需要时间的啊，它需要晾干啊，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我们专门针对旧房做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说实际上假如说我们只有一小部分是坏的啊，我们只需要把这一块儿做局部的修补啊，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翻新顾问呢会去我们客户家，会把墙面分成一二三四的这样的等级，啊，你在一二三等级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用全面的铲除的，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也给客户省了钱了，对吧？那么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你只做局部修补的时候，实际上比如说我们新补的腻子和原来的腻子这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高强度的这样的覆盖力。那么我们自己做的这产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次性就可以覆盖掉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它会不会和这个原来的这个墙面产生两层皮，就是说好像慢慢就又脱落了，这个是可以给大家保证是完全不会的，因为我们大量的实验都已经做过了啊。无论是原来的乳胶漆也好，甚至一些仿瓷的这种漆也好，仿瓷的腻子也好，它是完全可以渗透进行覆盖的 啊。 那么第三个呢，旧家这块实际上无论是新家旧家吧，现在大家都非常注重环保，对吧？就是只要是做这个就必须是环保的。那么我们的水性硅藻泥呢，是并不是说涂完之后给大家测甲醛啊，或者测任何不光是甲醛吧，包括苯、氨、酚、VOC 这样等等一系列有害物质。那我们的这个水性硅藻泥是做开桶实验的，就是你只要把桶一开，你直接拿着探测器进去测，我们都敢这样的承诺啊。最后一项呢，就是说既然我们翻新完一次，不光是希望它漂亮了或者白了或者比以前更焕然一新了，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次的装修呢要比让我们用的更长久，让我们这个会用的更好吧，就功能项我们也做了一下加强。实际上说水性的硅藻泥呢是完全我们可以泼水的，就是往墙上泼水，它是不会渗透进去的，并且呢大概在3到5分钟就会速干啊，速干之后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墙面是可以完全可以擦洗的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的门店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块塑料板子啊，但塑料板子上面是涂的我们的水性硅藻泥，就一直在鱼缸里泡着啊，它是然后鱼也能活，你想想它的环保性，对吧？所以说那么在这一块呢，虽然是我们自主研发生产的，但是依然是有国家的所有的检测报告啊，国家的这些所有东西认证，这些都是有的。那么这是我们针对墙面，所以说它才会快。可能说和传统的用硅藻用这种乳胶漆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套餐呢，就是全屋的硅藻泥，包括墙顶所有的面积啊都可以。那么可能有的客户说哎，我家都是白墙，我不太喜欢啊。 有没有别的颜色？ 对，一个是颜色会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在你家的局部，如果你喜欢用壁纸，那也没问题啊，直接在这个就把那一局部做成壁纸，并且我们并不太希望全屋做成壁纸，因为就会很乱的感觉。是这样。 解释了一下刚才我们上半段遗留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我们的这漆还会不会啊有环保的问题啊，干不了的问题啊，后续小朋友有可能在上面捣乱啊，涂涂写写画画呀，你们还得在上面给我补吧。这些问题我们的古总都一次性的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下，我们放了8张对比图，是4个空间通过我们24块装修之后啊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感觉。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想要获得每周五送出的500元的现金红包，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认真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好，魔者意见在问说，一个小房间里面11个人，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多的时候可能会有11个工人，说24小时那肯定有摩擦呀，一天装完啊，是这样啊，可能我们上面的说的有点快啊，我的语速有点快，对不起大家。24小时装完的这个概念，我们再给大家普及一下。每天我们只能够工作8个小时啊，这也是国家规定的一个装修的时间。 只能工作八个小时的前提下，我们是三个工作日。 对 啊，对吧？周六周日，国家也是不允许扰民的，不允许装修的。所以刚才会有朋友问说，那、如果碰上了休息日，或者我这三个工作日跨了休息日，我们也会啊。如果不扰民的情况下，关上门， 对，还是 在帮你装啊。所以不是说这十一个人一天之内帮你装完，但是他也想知道说前期的这个工作丈量啊、设计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哇、这个问的很专业。 对，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这样的需求，那么你这个周六周日来到我们门店，我们也有样板间，也有所有材料展示，包括材料实验。那么你觉得还行，会有我们专门的翻新顾问啊，去到咱们家。一个是所有的测量啊，全部都可以测量好。第二个呢，就是他会给你出具最适合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翻新的方案。啊，包括墙面怎么做，地面怎么做，包括我们甚至卫生间啊、厨房啊，我们该去怎么去修改？有一些不需要动的东西，我们就不动了啊；有一些必须要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修改掉。就还是希望一个，最节省的办法吧，最节省的办法，最有效率的办法。然后他，我们的翻新顾问他会专门的去给您一整套的这样的方案。 嗯， 那么这样的方案呢，如果你是能认可的啊，然后他会有一个。综合就是整理就是精准的这样一个报价项，那么在这个报价项上呢，实际上是，所有东西都会囊括进去，就是只要是我们需要整改的东西都会囊括。那么只要说你认可，那么我们签完合同之后，这一次性的就只有这一次性的收款，后面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小而不言的东西吧，比如说换个这个，换个灯啊，这个基本上我们就不再收任何费用了。 嗯 啊，然后但是呢，24块砖自成立之初呢，就有一个明确的这个选择，明确的这个一件事儿，就是杜绝后期的增效，就是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24个小时，而且呢也不会增项。这个问题你已经提前的把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担心增项这个问题已经提前解释了。担心增项我也非常理解我们的听众，大家都装修过。 对， 因为现在我们说到旧房翻新的问题，那原来旧房是怎么装出来的呢？大家都是经历了这个装修的各种坑，不管是自己给填上了，还是自己跳过去了，或者自己摔里边了。总之啊，你们提这个问题我都理解啊，没有增项啊，一口价谈完了以后就是这样。 对 啊，提前会给你设计。但是这个设计的工就是时间丈量的时间大概会有多长啊？ 大概是在我们的客户家的话，大概应该在三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就完全的应该是，当然还是要看需求，可能有的客户他的需求特别的多，他要改动的地方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基本上就两三个小时左右。 嗯，平均下来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所以王先生当时也是提前。二次块砖也是提前到您父母家 去做了一个 这样的设计的工作。 对 那个叫什么什么顾问 翻新顾问 啊，完了到我们家就是量，给出方案，出了三个方案嘛，就是你墙建议你用什么颜色，或者哪儿建议你用壁纸，就是这个一系列方案嘛，出了三个啊，完了我们就去从那个其中选了一个啊，我当时我记得好像是239的套餐嘛，好像是， 对 啊，具体那个就是在。多少钱套餐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一共花了23800多一点儿。 多大的面积？ 90多平米。 嗯， 90多平米 花了23000多块钱。 多一点，对对对。 就给父母重新的， 对对对， 翻新了家， 啊、父母非常满意，对对，非常满意， 很高兴。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王先生一个问题，我说今天您来讲啊，因为我们这个图片的局限啊，包括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啊，就是90平花20000多块钱，23000多块钱装完了以后是什么效果？王先生说没事儿，我热情的欢迎大家都到我们家里来参观。 对对 对， 这个我特别担心，如果一旦您说了地址以后呢，哗，今天就。很打扰我们，就是 不怕， 就是父母的这个休息，所以我还是提示大家，我们的二次块砖，古总也是热情的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 对， 没有关系。你说我听了节目，我就想去王先生家看一看，也可以，或者你想去其他的客户家里面看一看， 对，都可以。 在我们沟通好的情况下， 对对对，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有时候上班，父母不在家了，提前联系一下可以的。 对，所以提前联系怎么办呢？所以还是要记住400-600-6624这个电话， 对对对， 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说我就想去你们上节目呢王先生的父母家看看能不能去能啊可以400-600-6624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好，我们还要回答一下微博上面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工期 期很赶，但是固然也很重要，但是质量我们也很关心。装完了之后保修期有多长时间？ 首先是第一个是这样，保修期呢，二次扩张是承诺在一年以内的所有的如果有问题我们会免费的保修。 嗯 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装修的过程，就是说实际上你不验收，就是说我们在装完之后你觉得哪还有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门店都大会有我们整个的悬挂的这样一个大的牌子，是二次扩张对大家的一个承诺。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啊，如果施工不合格了啊，我们就立刻砸掉，给你直到重新装到你满意为止，啊，这是我们的承诺。 啊，重新砸掉。 对，就是你觉得这儿 不合格或者是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呢，我们是去年的七月在北京，我们开的这样的门店，但实际上二次扩张已经四年了，将近四岁了吧，就是我们在全国十几个城市 砸过吗？ 有砸过，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砸过。 什么原因？当时 就是。整个比如说就是还是有问题嘛，有些细节上处理的不好，可能一些多少个工人协同的这个操作不太好，但是我们这四年几乎累积了有将近四万户吧，我们整个的旧房翻新的这样一个经验啊，所以说反正目前这两年没有过。 当时是客户就向你投诉，还是说你去可能因为你也会有监理去现场检查嘛？ 对， 就是监理当时给砸掉了，说不行，那你这 实际上我们的第一户呢，确确实实是我自己 去 砸 的， 我去砸的，对，实际上是我去砸的， 不行，不满意， 对， 嗯， 就是然后后来我们的监理呢也陆陆续去砸过一些啊，但是基本上到后期就很少了，到后期这种情况就很少，而且。我们的施工人员并非是可能说啊，我们在北京找的或在哪儿，他完全都是可能跟着我们一直走过来的这样的施工组啊，所以说他很熟悉这个过程，他基本上，反正就还是我说这两年没出现过这情况。 对，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已经四年了，但这两年没砸过啊，这个要记住了。好，还有朋友问的也很专业的一个问题，还是针对这十一个人的问题啊，说是各有各的分工还是综合工种，他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说一下这十一个人，他是十一人次，他并不是说 十一个人同时站你们家 啊，不是说十一个人同时站，基本上就是可能是同时在的话有个四到五个吧，四到五个。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工种呢，它前期的这个有一个。我们全屋的家具的挪移啊，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一些家具因为不需要你搬家嘛，但是我们有一些墙面是需要施工的，他会给你挪移出来，挪移出来之后呢，并且会把咱们家的所有的家具以及地面以及就是我们非施工的位置全部都会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我们再进行施工。那么第一项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墙面啊，就整个卧室啊、客厅啊，我们的墙面或者顶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我们还有修复这种卫生间啊或者厨房的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一组专门做卫生间和厨房的我们这样的施工人员去在那儿做，就两边是不打架的，啊，他们在不同的空间里操作不同的事儿，是这样的。 啊，这个大家不要因为刚才古总说了一句十一人，就是大家现在都记住了，说哦，原来有十一个人到我们家来给我们装修，对，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但是你看也说各有各的分工， 对 啊，我们为了让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三个工作日的概念，帮大家把你们的家焕然一新，我们自然是前面有。四到五个人帮你做了家具保护的工作，后面不断的有我们各自的分工来完成。 十一人次吧，应该十一到十二人次，差不多啊。 累计十一到十二人次， 对， 确实不是同时到十几个人，没有，也就是四五个人。 哎，王先生也这又有切身的这个体验，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人，同时到麻烦了就呢。 这个过程当中，您有过担心吗？过程当中去家里看了吗？ 确实是看 过，施工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看了。 嗯，在哪个环节？当时就是看了，觉得说哦，这进度还挺满意，是这样吗？ 啊，对，就是他说不搬家嘛，不搬家，我就是你不搬家，你怎么给我装？这是我最关心的，对吧？完了就是挪家具那时候，我是看了，我亲自回家看的。完了，再一个就是那个刷墙的时候，你刷墙是不是能刷的就是您说的那么好？ 我又看了看，还是比较满意的，还是。 嗯， 啊，工人师傅还是比较负责的嘛。 哎，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好心情、好故事、好想法、好装修、好工程，还有我们好听的乐享生活，你这是都囊括了呗？就是特别特别喜欢你们啊，就是这种除了各种给我们作诗以外，还要表扬我们。好，还有人说，那这个环保，我知道这漆环保了，怎么保证其他的东西也很环保？ 我首先第一个，我们所用的所有的材料，绝对是这种一线品牌、大品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是所有的这种材料呢都会有国家的这个出具的这种环保的证明啊，这是第一个。最后呢，实际上就是说，其实很多材料它只是说，它不是说没有甲醛，它是有，但是只是说在国家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嗯，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材料我们就没选择，而我们是全部甄选了一些几乎是零材料的，这样的零甲醛或者零有害物质这样的材料啊，然后用于在我们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有所有的检测报告，这些都有。那么更加就是说直观的感觉吧，就是我们在开工前啊，就是说会直接去到，就是我们量房的时候都会去啊，去到咱们家会有整个的检测，包括咱们家现在的这个环境质量。那么在我们全部装修完之后啊，再去检测一遍。啊，当然这个肯定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就没有说 免费帮大家检测， 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就像我说的保洁一样，它是我们的工作之一，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体的东西一下给了你，希望你能不用很简单很放松的一种感觉就一下拿到了。 嗯， 所以说它里边囊括的东西没有其他的费用，这个也是我们希望从这个角度上是拿出来一个态度啊，就是说只要和它有关系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面。 嗯，环保这个问题我知道也是大家现在装修迟迟可能没有下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较担心。 嗯， 刚才顾总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报告，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对， 了解一下 啊， 实际的数据是什么样子，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去你们家测一测。 对对对， 啊，这些都是基于什么呢？大家可以啊，在今天节目最后提醒一下，400-600-6624这个电话，除了可以获得我们免费的所有的听众打进电话都可以获得的鸡蛋一盒啊，还有前十位的这个空气净化器之外呢，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嗯嗯，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

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